们描绘出城市最美的面貌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，环卫工人。 10月26号，环卫工人节，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关爱环卫工人，共建美好家园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说到手机，我们每天都在用，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却被我们忽略了。比如说手机遇到了卡顿的情况，细心的小伙伴呢一定会发现，当你长按开机键的时候，手机会有手机重启和关机再开机两个选项。如果手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呢，是不需要重新启动的。但是有很多的手机 APP 不遵循标准，甚至故意的内存常驻，长期占用内存导致手机卡顿。这个时候建议大家重新启动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。消除疲劳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是如果工作压力特别大，可以通过尝试自言自语闲聊的方式去调节情绪，释放不顺心。自言自语看起来有些奇怪，但是它却有镇静的作用。当你感到紧张劳累的时候，可以小声地把想说的话呢念叨出来，这样能够增加安全感和调整情绪。和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，可以一起发发牢骚，聊聊八卦，偶尔发泄一下，也能够释放出心中的烦郁和焦躁，刺激脑袋中多巴胺的分泌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很多年轻人的通病了，那就是熬夜。关于熬夜的害处，其实不少的专家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是大家呢好像是选择过滤性遗忘，而且还逐渐的从正常的熬夜变成了忧心忡忡的熬夜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不过这一次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，因为有研究表明，时钟基因在正常的情况下呢，会在相同的时间打开和关闭，来保持睡眠和饮食周期的均衡。但是如果长期熬夜，就会诱发时钟基因的改变。睡眠不足的话，精神系统不能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就会导致记忆力变得不好，工作能力也会下降，甚至更可怕的是会让你变胖和变丑。九六九微笑提示也要提醒大家，睡前呢尽量的去减少可以让你兴奋的书籍和电子产品，给自己一个安静没有杂念的睡眠环境，尽量的去克服熬夜的心理依赖，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吧。 伤心的眼泪。 会走过来，动人的歌谣我怎么唱起来。蓝蓝的烟，蓝蓝的梦，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出来。蓝蓝的烟，蓝蓝的梦，伤心的眼泪不会掉下来。蓝蓝的烟，蓝蓝的梦，我将你化成一片片白云。蓝蓝的烟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化成一片片白云，蓝蓝的烟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

什么可期望？时间。